承诺将会修复好其余的老化桥梁。报道指出，事发之后被雪覆盖的桥面断成几节，事发时在桥上有几架汽车，其中有汽车完全反转，一架巴士被困在断桥上，救援人员需要游绳至近50米深的峡谷拯救被困人士。在桥梁倒塌之后出现燃气泄漏，管道随后被关闭。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在今晚至听朝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晚间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听日天气转冷，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较为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风力流快线嘅意外已经清场，一带只系车多，车龙有大消散。咁另外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咧，之前近住电马基楼慢线嘅坏车都拖走咗，将军澳隧道公路嘅交通就回复正常。咁但系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在港岛告士打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华润大厦的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湾仔运动场，后少少近住华润大厦一段的车龙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有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咧，而家近住隧道入口一带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路明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都系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嘅车龙就排到窝打老道。咁提翻大家咧，花墟一带而家有特别交通安排噶，咁直至到年初一嘅早上八点，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太子道西支路仍然系会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系农历年27。新历咧就系1月29日，我每次每年讲到呢个时间，即系过年前嘅一个礼拜左右嘅时间咧，我就甚有感触嘅，因为作为一个穷人家嘅细路喺香港长大，老实讲，亦都冇几多好愉快幸福嘅物质嘅环境。啊！聖誕節我講得好開心，大家都聽過啦。喺尼敦道晏食聖誕大餐，嚇、啊、好多聽眾都好有趣。我呢個講法嚇，點樣晏食聖誕大餐，即係睇餐牌啫，同埋睇佢擺喺餐廳嗰個廚櫃裏邊嗰啲火雞啊，嗰啲蛋糕啊，哇！真係口水都流曬。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長於深水埗嘅窮人嘅細路。嘅一種聖誕嘅美好嘅回憶，所以我記得我同大家號召我哋嘅朋友，特別新嚟喺國內嚟嘅朋友，新移民香港，多去發展下、吸收下香港嘅多元化嘅各種各樣嘅節日文化，呢種咁嘅混合對整個人類嘅美好嘅了解，因此我覺得 即係香港就要發揮呢一種多元混合融合嘅。咁所以一講到春節就嚟到啦，咁啊諗起我哋啲窮人家春節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精神上、行動上，將所有嘅物質集中嚟豐富地過幾日嘅一個時間。我諗現代嘅香港嘅小朋友，睇到國內啲好窮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哋香港一樣係咁。我記得喺呢個幾廿年前、七八十年前嗰啲咁嘅香港過年咁，就特別戰後食有飽飯食、有飯食，已經係最大嘅幸福。所以對於中國講話咧，食飽飯係最大嘅人權咧，我諗我哋好了解，因為佢哋蝦人蝦慣咗，蝦咗幾廿幾百年啦，所以唔覺得食飽飯咁重要。我哋作為咧從發展中走出嚟嘅國家咧，對食飽飯好重要。一到過年嘅時候，就係、是、合理地合乎情緒地將所有嘅時間精力物資集中喺過年嗰幾日，俾大家呢個享用一下。我每一年嘅新嘅細路仔嘅底衫褲，你知道我哋嗰陣時細路仔嘅時候咧，就冇咩棉衫底衫呢個概念嘅，棉衫又係佢，底衫又係佢，著住條牛頭褲通街走。再細嗰啲咧，成唔使著衫褲咧，都通街走噶啦。咁呢個係我哋嗰個窮困嘅年代。到讀書嘅時候咧，一對白飯魚，可以由年頭買咗，著日日都嗰對鞋，去到年尾嘅時候咧，已經腳趾窿都穿咗啦，因為咧鞋底都穿咗啦，因為佢又跑又跳嘛，咁所以咧每年嗰對鞋就係新年嘅期待。因此每到過年嘅時候，嗰套新底衫褲、嗰對鞋、嗰啲過年嘅嘢，同埋過年嗰幾日唔使俾爸爸媽媽鬧，過年嗰幾日咧就有雞食、有肉食，係一個非常美好嘅呢個日子。咁並且咧，屋企我屋企係拜神㗎，咁咧就要拜祖先啊、拜天拜地啊、拜祖君啊呢啲嘢咧，就要好多豬肉、雞肉啊。另外咧，要整一條紅圍裙圍住呢、這個我屋企拜神張台啊，嗰種紅圍裙，嗰種拜神嘅紅圍裙，嗰條布咧，嗰條圍裙咧，到而家我都印象好深刻。每年見到呢張紅圍裙出嚟，見到個花樽擺翻出嚟，擺一支桃花出嚟嘅時候咧，就係、是、咧最幸福嘅嗰幾日到嚟啦。咁所以我依然係好想話俾大家聽，香港嘅春節都係好美好嘅。希望大家即係跟住嚟嘅，到年尾啦，係嘛？年廿八就會洗邋遢啦，跟住咧就到年初一啦。希望大家咧和和氣氣、融融洽洽。咁當然今年有疫情嘅問題，咁我睇到有啲朋友話抗疫咧點解要講春節咁？老老實實啦，政治就係眾人之事。你抗疫都有眾人嘅心理狀態問題。點解西方世界喺聖誕啊嗰啲都要過咗聖誕之後先至封城呢？就係、是、因為大量嘅市民群眾係需要一個咁嘅呢個日子嘅幸福愉快嘅感覺嘅。咁因此咧，喺呢個情況底下，任何施政嘅政府都唔可以話，除非佢自己完全不能控制啊，一個良政善治嘅任何嘅有效管治嘅政府，都係要注意人民嘅希望。所以呢個做法，我認為係啱嘅，係嘛？因為疫情嘅科學發展，大家都會知啦。呢啲係專家去講，嚇疫情嘅呢個感冒化，呢、這個亦都係未來嘅今年嘅趨勢。呢、這個我唔識呢啲嘢，所以冇資格講。但係講到喺施政嘅時候，點解要喺春節前出節後呢？咁我覺得係好合理嘅，因為既然有感冒化嘅趨勢，幾時都有感冒菌，大家注意清潔衛生，注意戴口罩，注意洗手，注意量體温，注意唔好群眾聚集，注意保持社交距離。呢啲咧，只要大家做，我仍然係主張大家要有社交來往，要有家庭嘅團聚，要有家庭嘅呢個活動，因為如果唔係生命嘅意義、社群嘅意義、族群民族嘅意義就唔存在，家庭嘅意義就唔存在。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一個政府總係要考慮人民嘅嗰個情緒所在。咁所以喺 就嚟到過年嘅一個呢一節咧，我比較多咗講多咗幾句過年嘅嘢。咁喺呢度亦都要多謝好多聽眾嘅來信，有啲聽眾係基督徒，寫咗好多聖誕卡同我祈禱，我非常之感激嚇。呢個雖然我自己唔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我只係有所分途啫。如果你去我辦公室，你就會見到我一幅對聯係講 Stephen Hawking 關於神嘅問題嘅對聯。咁但係我覺得任何嘅宗教都係想我哋得到喺呢個生存嘅平安喜樂。咁因此多謝佢哋嘅卡同埋對我嘅致賀，咁亦都有朋友寄咗信嚟咧，係表達佢對問題嘅睇法，我都好多謝。無論佢係反對我嘅、同意我嘅、同我一齊咁講嘅，係嗰個藍嘅發氣泡裏邊嘅羣，亦或係個唔想、唔中意聽嘅，但佢都聽緊我呢個節目嘅。無論佢批評我、鬧我、話我呢樣唔啱、嗰樣唔啱，我都首先多謝佢。佢最少都開咗機嚟听我的说话，多谢你们。 最眼看世界越暗派，输我手坏。我最眼看世界，人人古怪。望见他埋头苦干，只要为两餐，乜嘢都讲快。望见他不愁遇柴，做到伤晒。臭野狼子大，饮翻杯不必记挂，听朝搏命挨，苦苦下差会咁去猜。最眼看世界乱咁派，输我手坏。我最眼看世态，人人古怪。望见金，人人都拜，一见就去抢。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告诉你什么是驾驶的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想定出口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好，上个礼拜始终冇谈完关于中国嘅生产力嘅发展嘅成就。我认为生产力系最大嘅发展，就系科学技术，就系工程技术，唔系我哋啲人几勤力，我哋就算挨足48小时。都唔及一部機可以幾分鐘就已經代替曬你啦，所以機械化、工業化、科學技術化嘅生產力係最大嘅生產力，嚇！所以呢個前個世紀摩登時代嗰套片就講到關於呢個生產力點樣同人之間嘅衝突嘅問題。咁而家中國嘅生產力發展點樣喺中國執政黨嘅引導底下？唔同人產生衝突咧，而反而係造福人群咧。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呢兩百年嘅社會改造、社會嘅進步嚟嘅。所以我希望大家放下成見，能夠細心觀察一下 個周邊發生嘅事實，同埋觀察下個大歷史。咁啊，唔好講咁多啦，因為上個禮拜講到講，始終講嚟講去第七點講唔到第八點，因為佢有成咧，有成八九點嘅，有十點嘅。咁啊，第八點係咩咧？係過去2021年嘅時候咧，係中國老窩鐵路嘅呢個高速公路嘅直通車。佢嘅直通最大嘅特點係全線採用中國標準。嗱，咁呢個咧好重要嘅問題，我喺兩三年前喺我自己機構內部會議度就講，我話 coming 嘅時間咧係 China standard 會代替咗 American standard。咁呢個情況咧係越嚟越出現啦。首先咧，太空度見到，咁而家喺火車上見到，你再睇到火車嘅運輸、鐵路嘅貨運嘅運輸、船運嘅運輸，都會越嚟越有呢、這個China Standard 嘅呢個出現。咁最近以色列海法港用咗中國上海海港嘅全部嘅承包，用嗰邊嘅技術，你睇到咧，中國嘅海運技術嘅標準，亦都會延伸到去呢個以色列啦。佢係佢美國嘅盟友添。咁呢個睇到咧，即係中國嘅呢個發展咧，係有目共睹，睇住一路延伸嘅。所以美國緊張咧係有原因。所以簽咗呢個上個禮拜我講嘅簽咗嗰個唔使用核武器呢個咧係好重要，即係大家知道遲早打仗噶啦。不過大家講定先，我哋唔使用核武器，大家都唔好用使用核武。咁即係話咧，唔排除常規武器啊，呢個鬥勁、鬥快、鬥準嚇、鬥破壞力呢個情況同樣出現。咁所以咧，我覺得唔用核武係和平嘅一個訊息。但唔等於一定唔使用常規高精尖嘅大規模嘅呢啲咁嘅武器，因為現代嘅武器嗰個殺傷力係絕不低於核武嘅。當然核武係不可控，但係現代嘅呢、這個高精尖大規模嘅武器嘅殺傷力同樣咁大，所以中國喺去年咧係同老窩去到永珍嗰條高鐵。呢條高鐵全部係中國管理嘅標準，同埋咧技術標準。中國同美國爭奪東南亞嘅情況咧係好犀利嘅。你哋好少注意到東南亞嘅情況嘅，我可以講講咧喺馬六甲海峽嘅爭奪。船經馬六甲海峽嚟到南中國海，所以我哋會睇到新加坡會採取咁溫和嘅喺中美之間唔靠邊嗰個立場咧。呢個係佢聰明。如果佢新加坡採取咗靠邊嘅立場，嗱，我同新加坡亦都好老友嘅，好多朋友喺度嘅，唔係想去呢、這個僭越新加坡嘅嘢，但我可以指出，如果新加坡喺中美之間企錯咗位嘅話咧，新加坡握住馬六甲海峽呢個位置咧，將會好快脆消失。個消失可以係五年裏面、十年裏面消失咗，因為泰國同馬來西亞邊呢個交界地方嘅克拉地峽，亦都係好容易做一條好似蘇伊士運河咁嘅，從印度洋到南中國海嘅一條大嘅航運嘅渠道。咁即係話咧，即刻以現代科學技術同埋中國工程技術、中國投資嘅能量、中國嘅國際外交關係，隨時就可以建一條克拉地峽，就穿過印度洋到南中國海。馬六甲海峽嘅作用就完全50%嘅降低㗎啦。咁所以呢條克拉地峽嘅建造，美國係反對，日本呢係同意。咁所以呢就睇到泰國啦、中國啦、日本呢都係好有意思喺克拉地峽度呢、這個即係參與建造嘅。咁因為呢個克拉地峽嘅案件呢，我所屬嘅一個研究所咧，有參與去做各種嘅調查研究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中國對東盟嘅爭奪嘅情況，自從今年年初一簽咗 RCEP， 即係整個嘅全世界最大嘅一個這個自由貿易區咧，我相信咧 美國喺呢方面咧又覺得好頭痕噶啦，因為 RCEP 咧佢係冇參加嘅，啊，但係佢咧就退出咗 ATPP， 嚇，啊，即係環太平洋嗰邊嗰個嘅自由貿易區。嗱，啊，所以美國去過去呢幾年咧係做咗好多好莫名其妙嘅，唔知點解會咁做嘅愚蠢嘅嘢嘅。無論挑起同中國嘅咁嘅緊張，無論退出呢個巴黎嘅氣候嘅協議，無論喺太平洋大西洋同美國之間嘅同亞洲之間嘅嗰個自由貿易協議等等，都做到全部退群退群退群嚇。咁，啊，又去拉咧澳洲。走去同中國準備搞核武打仗，嗱，老實講，呢啲咁嘅能力唔係澳洲可以做得到噶嘛？你咪揾澳洲嚟死，嚇，做嗰幾隻咁嘅核嘅戰嘅潛艇，即刻就得罪法國，係切斷咗美歐嘅呢個嗰個感情嘅聯繫。點解美國過去呢兩年會做咁多愚蠢嘅嘢嘅咧？咁任何一個做政治外交、地緣政治外交嘅人都知道，美國做緊呢啲係莫名其妙嘅。我相信其實完全取決於美國，因為是大財團、軍火、石油他們的經濟利益，他們只是倚傍住自己的利益來影響國會的決策，於是造成美國的無論是內政外交都是混亂一片，全部是呢這個個人的小集團的小機構的那個，即所謂小不是小孩子那些小，不是說世間那些，即是個別的機構，石油機構、軍事工業，這個保安大超級保安公司的那種活動的經濟需要，而完全沒有考慮到美國的整體國家戰略應該是怎樣，美國全國的戰略應該是怎樣。所以你會看到美國與其集中的甩落俾中國嚟同中國強迫去壓制中國咧，嚟搞咁多制裁咧，你倒不如俾心機做好下自己啦，將國州嘅鐵路搞清楚佢，將國州嘅公路搞好佢，將個機場搞好佢，水庫搞好佢，各種各樣嘅基建系統搞好佢，唔使一場風災十年都未搞掂啦，完全係一個落後國家嘅姿態。原因就係咩咧？極度嘅自由主義，極度嘅個人主義，極度嘅碎裂嘅所謂民主制度所造成嘅，你諗下，大量嘅碎裂嘅個人意見，加上喺互聯網時代，更加碎裂到離曬譜，所以先會出現去年1月8日嘅呢個衝擊國會事件，成個美國係歷史性嘅出問題。所以美國現在存在嘅問題咧，係佢受住互聯網時代巨大嘅攻擊，受住科學時代巨大嘅壓力，佢要面對自己嘅問題，做好自己先。中國係集中精力處理好自己嘅問題，所以中國話國美其美，你做好你嘅嘢，我做好我嘅嘢，有咩大家一齊合作，共合作就共贏，要鬥就一定大家都輸。所以中國嘅態度就係要鬥就唯有奉陪到底。嗱，呢句又係毛澤東嘅説話嚟噶，就係講到嚇。呢，這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呢，這個係毛時期嘅呢個國策。嗱，習時期基本上咧，好明顯係繼承緊毛嘅好強烈嘅呢個國策嘅方向。哦，咁我好相信同佢十幾歲就去落鄉去接受工農再教育，喺嗰陣時練毛語錄嚇，練好多嘢，練到滾瓜爛熟嚇。當時佢係年青年人，我係叫做年紀比佢大十零歲嘅。但係我哋喺香港同樣受呢個左翼思潮嘅影響，我哋都係練毛語錄練到滾瓜爛熟嘅一代嚟嘅。 相知，邪正佳岂忍让我来变？蜀山剑，千军威力似雷电。谁知清风竟斩不断爱恨缠。 失也无惧。怨对争端，却令我一生挂牵。皇帝只算上街相伴，世上无敌。原谅相依，冲开阻碍，再见情结。在蜀山深处，留下未谈万世万年。蜀山剑，千军威力似雷电。谁知清风竟斩不断爱恨缠，跨海飞天，奋力奋身也无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葵涌村新增大约17宗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围封多日的影葵楼和下葵楼朝早解封，有持阴性证明离开的居民仍然担心大厦内有感染风险，佩戴两个外科口罩，又说农历新年会减少同亲友接触。當局在下葵樓和影葵樓分別檢查579個和951個受檢人士的檢測報告，未發現有人未進行強制檢測。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再次回應出席港區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宴的事件，形容經一事長一智，自己和團隊在疫情未進一步改善之前，盡量避免出席不必要的社交場合。他說出席生日宴的性質不是應酬，目的是加強與市民溝通，聆聽市民對警方工作的意見，形容警務工作需要貼地，才能夠有效達到市民要求，增加他們對警方的信心。另外，蕭澤怡強調，新聞自由建基於法律責任和義務，对于近日有报章的评论文章加入有关煽动罪的免责声明，萧泽颐说，如果真是犯法，免责声明亦都无作用，不能够自我催眠和陶醉。疫苗接种计划下的1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三休息，除了两间设于私家医院的接种中心将会在农历年初四，即是下个月4号恢复接种服务之外，其余12间接种中心将会提前在农历年初三，即是下个月3号起提供服务，给更多市民尽早接种新冠疫苗。日本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计划下个月15号起一连两日访问日本，同首相岸田文雄会面。报道指出，两个人可能会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以应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威胁。消息又说，两个人将会就日本自卫队和英国军队之间的合作呼吁加快展开达成防卫协议的谈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晚间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听日天气转冷，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较为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告士打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华润大厦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嚟嘅隧道入口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元芳。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白雀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嘅车龙就排到希福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而家近丽晶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启德消防局。今朝又提提大家封路方面咧，喺坚尼地城嘅科士街，因为爆水管，科士街近住士美飞路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靈一點，祝大家虎年身體健康， 有強健的體魄自然就如虎添翼啦。 新一年新精頭，日日都有好節目陪大家過節。 年初一如虎添翼抗癌食療，有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代表教大家從飲食着手遠離病痛。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至三點， 精靈一點，祝大家新一年生龍活虎，龍精虎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大家听完新闻，但愿我所讲的内容多少引起你听新闻的时候的背景的参考。咁啊，啱讲到中路铁路嘅通车，讲到呢、这个美国喺中诶东南亚嘅竞争，吓、我亦都呢两次讲到中国同美国喺区域推介呢个嘅能力，呢、这个拒止能力，中国系超过美国两倍嘅，呢、这个系美国自己讲嘅吓，唔系中国人，中国人从来唔敢讲呢啲说话，中国国策咧从来唔讲反对美国嘅，要未强过美国，中国唔讲呢类说话嘅，请大家注意啊！即使十年嚟美國一路施壓中國，中國政府冇一句説話係針對美國嘅，都係用個代號咋。有啲國家，有啲國家從來唔係好似毛澤東咁一喐就美帝國主義，就針對住佢啊！你睇到咧，習主席係留有巨大嘅餘地嘅，佢亦都係同美國好有知識文化上嘅交往同埋來往嘅。佢個女、佢自己、佢身邊班參謀，好多都係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培養出嚟嘅優質嘅呢啲學生。佢哋當然有啲就唔係全學位啦，有啲係嗰邊做下大閘蟹啦，即係過一過水咁樣嘅，讀兩三個月嗰類啦。但係無論點都好，佢哋都係飽受美國嘅戰略概念、戰略思想嘅影響嘅。所以你睇到今日中國好多嘢咧，好多美國痕跡嘅，無論係佢嘅 KPI 嘅處理嘅方法啦。无论佢嘅呢个好多嘢嘅处理嘅路线图嘅方法咧，你会睇到哈佛大学系教紧中国嘅领袖，而家回头咧系同美国打紧对家嘅，吓咁啊！美国都好嘢嘅，吓即系呢个科学技术培养咗中国又打对家，啊政治外交呢啲咁嘢又培养咗中国，而家又同佢打对家，咁啊好正常啦。中国过去几千年咪培养咗好多呢个西方世界嘅国家，攞罗盘技术、印刷术、火药。咪打到中國趴喺樹一樣，所以呢個世界始終係咁嘅。我哋嘅嘢俾人用咗，人哋發展得更好，就會喺我哋度出現。我哋而家學美國嘅嘢學得更好，就會喺佢嗰度出現。嗱，咁呢啲咧本來就好正常嘅事。咁所以你會睇到現在切斷一個比較短嘅時空裏面，我哋中國嘅國策係美國如果共同發展。歡迎，如果要鬥，奉陪到底，揸嘅就係保家衛國呢個策略，所以無論新疆 的問題，新疆問題大家有冇留意到咧？調咗馬瑞卿先生去當新疆嘅省委書記。嗱，呢一位先生佢航天局局長，都係對太空技術佢當然非常熟悉。而新疆就係我哋廣闊嘅核太空基地，新疆又係我哋廣闊嘅水資源嘅使用基地，新疆又係我哋大量嘅農產品嘅地方。新疆喺未來嘅二三十年，如果我講五十年後嘅話咧，新疆將會充滿著開發咗嘅滋潤嘅綠色嘅大量。这个东面的人民和西面的人民在那里交融的地方，大概这种交融在美国某些人眼中就他描述成种族灭绝。因为当大量东南边的中国人去那里又有水利又种嘢又搞工厂又搞什么的时候，那他就说你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因为这个是他的经验。是西方世界，加拿大、澳洲、美國處理地方原底原裔嘅時候嘅滅絕嘅經驗，佢以為我哋都係咁做，但係對唔住啦，請你睇幾個小數據，新疆嗰啲小販賣新疆帽嘅數字係一百倍咁增長，賣新疆啲帽仔啊！如果新疆嘅人嘅習慣唔係繼續保留同埋發展，點會啲帽仔賣到成一百倍？本来做屋企啲帽仔系做三两顶嚟卖嘅啫，结果咧而家成行城市咁卖新疆帽仔，咁你话如果新疆人唔发展起嚟，新疆文化唔发展起嚟，新疆文明唔继续，点会卖咁多帽仔？所以我哋做科学研究嘅人咧，我哋系见微知著嘅。你睇下新疆嘅小朋友，睇下新疆嘅学校呢啲嘅发展。而家新疆做好多所謂職業培訓嘅，我哋全國都做緊，我哋機構都做緊，喺中國都做緊好多職業培訓嘅嘢，有啲做 fashion 嘅，有啲做咧餐飲嘅，有啲做化妝嘅。嗱，化妝我哋都大量推行職業培訓，讓中國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啊嘛！新疆有呢個做法，有咩咁奇怪呢？讓新疆人改變下佢嘅生活習慣、經濟習慣、社會習慣，有咩唔妥呢？但係佢嘅我哋新疆嘅苗語冇少到啊，係幾多倍咁增長呢？我哋新疆人嗰啲帽啊，嗰啲帽仔幾多倍咁啊？喺街上賣咧，全街都賣呢啲帽。如果冇人戴嘅，點會有呢啲帽呢？你去美國西北、美澳洲睇下，仲有冇原住民嘅嘢作為大量生產嘅嘢係冇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咧，佢哋以小人之心，佢哋做過滅絕嘅事，而家自以為我哋中國都要搞呢啲嘢，咁啊唯有放馬過嚟。所以馬興瑞生去調駐新疆。佢嘅科學技術，佢嘅管理，廣東省喺香港所得到嘅涉外經驗教訓、經驗嘅知識，我相信一定會幫助佢將新疆管好，而且我會睇到一定將香港處理香港問題嘅寬容嘅廣東省嘅政策帶到去新疆。所以我哋有陣時從一個人事變動，你就會睇到某啲嘅政策改變嘅情況嘅出現。所以你講到香港將來都係㗎。如果我哋嘅特首有啲任何各種各樣嘅變動，同樣就係會帶嚟我哋各種嘅施政嘅變動。呢個係做管治嘅人個個都知嘅。好，唔好講話做國家管治咁大件事，就算我哋呢啲咁有多十間八間嘅跨國嘅省市國家嘅我哋嘅公司，我哋要改一樣嘢都調總經理啦，換人換一個總經理嚟處理總部嘅另外一個政策啦。嗱，呢啲嘢咧就係好正常嘅事。咁所以我覺得中國去年嘅中路鐵路嘅建成咧，係顯示整個。同東盟嘅嗰個發展嘅重大嘅意義，咁好清楚地睇到，今日我哋見到中國同 RCEP 嘅簽署，我哋中國同整個咧東盟嘅發展嘅關係，如果唔係中國有幾對航母攔擺喺南中國海啊？而當然而家主要就一隊啫，但我哋中國基本上係四到六隊嘅航母艦戰鬥群咧，要擺喺一島、二島鏈、三島鏈咁樣伸出去嘅。嗱，冇強兵，你唔好富國，富國俾人劏嘅啫。同樣，你喺東盟一樣，我哋嘅華僑同中國嘅做生意，要同生意發展。國家強盛是分不開的，所以有人說、只要我們有道理，有道理沒有實力都會變成沒有道理，這個是過去兩百年的經驗。

要佢咧想捉佢手指嚟撳落去嚇，係佢個仔死擋住，話佢老人家已經病危啦，你哋唔好再咁壓迫佢。我睇到呢啲咁嘅歷史咧，我係真係覺得欲哭無淚啊！有乜嘢所謂有理無理啊？你個國家弱，咪冚唪唥都你孭曬咯。所以我細路仔讀書嘅時候鬧李鴻章鬧得好緊要噶，因為話佢係賣國條約簽得最多嘅，佢係賣國賊。但老實講，同佢有咩關係啊？嚇，好多當時嘅恭親王、順親王，所有啲親王啲後生嘅，個個都唔敢掂呢啲嘢，冚唪唥俾佢老人家孭曬。佢七啊幾啦嘛，嗰陣時已經就嚟八十啦。而慈禧又信佢，於是乜嘢責任都俾曬佢。而佢因為佢就governor啦，咁所有咧外國人就當佢係中國嘅總督、中國嘅總理governor啦，乜嘢都要佢簽，佢簽咗二十幾條㗎，乜嘢都係佢㗎。咁所以喺閱讀辛丑嘅過程嘅時候咧，我深深地感覺到一個邏輯，嚇強權嘅邏輯，欲加注意中國嘅道理係乜嘢？就係中國弱，弱就係你嘅邏輯。我能夠喺你度宰割，因為中國。如果你話中國好細啊，成個佔咗去啦。但中國又咁大，佢又佔唔曬，於是大家嚟瓜分啦。你係南，佢係北，佢係東，佢係西，所以成個中國係想割開嘅。所以孫中山先生講中國兩大問題，一個係半封建，即係我哋國家咧好多嘅係半封建嘅一種舊勢力，半殖民地，我哋俾人哋分開曬，仲有一盤散沙，弱國無外交。所以孫中山咁著重要。即係富國強兵，所以中山先生在交出總統位置之後咧，佢做咩啊？佢做鐵路總督辦。佢認為中國人如果唔交通方便、唔來往方便，成為一個團結嘅國家，擺脱唔到一盤散沙嘅問題，中國永遠咁弱落去。但中國唔係一個地理條件、物質條件嘅團結嘅問題，而係一個意識形態、組織形態嘅團結。所以點解1921年咁緊要呢？就係建黨嗰年。建黨嗰年呢一批人其實冚唪唥都係教授嚟嘅，佢哋李大超先生、陳獨秀先生冚唪唥都係北大嘅出色嘅教授。就算你蔡元培啊其他嘅胡適啊呢啲，都係咧先進嘅思想。但是國家弱，咁點啊？第一件事就喚醒民眾，嚇！所以我哋細路仔嘅時候，每日朝頭早香港話，香港話，每日朝頭早上去屋頂，即係我哋啲學校好細咧，啲咁嘅嗰啲，我係喺我唱客國歌嘅時候咧，係喺基隆街開明小學嘅天棚，每日朝頭早就升國旗。我哋就企齊週會或者早會，早會就每日啦，週會就每個禮拜啦，升國旗、升天牌、滿地紅旗啦，唱國歌、三民主義啦，然之後大家一齊立正，就背總理遺囑，如致力國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必須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心之欲達此目的，一路念到佢。總理遺囑完，所以嗰陣時幾多歲啊？我諗我係三四年班，大概係八歲咁上下。你諗下，就要升國旗，就要唱國歌，就要念總理遺囑。而嗰陣時邊個管治啊？中華民國政府。我喺邊度啊？喺香港。英國政府準唔準啊？準。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和僑務委員會的這個課程，你只要是中文學校，不是受政府註冊給錢的學校，不是用政府公帑的學校，是自己夾錢搞出來的學校，那我們那間學校開明小學現在好像在新界的，搬了去新界的，校長是梁先生，梁成立校長，當然現在全部都是古人，都作古了，我哋啲細路仔就係喺私立中文學校裏面接受中華民國當時嘅愛國主義教育，所以我好希望喺香港好多朋友對而家教育署要求升旗啊、唱歌啊，唔好睇為咩政治洗腦，每個國家嘅國民都要自己嘅國民係熱愛自己嘅國家。 呢個係一個天經地義嘅事，唔通要自己國民個個都好似辛丑和約咁，俾人打到個個趴喺樹嚇？因為我自己有個小嘅私人圖書館，我藏咗呢幾套大書之後咧，好多朋友嚟參觀，睇到呢個永樂大典嚇，我介紹到24,000+冊，定而家全國剩翻164冊，呢啲係翻印版，嚇，仲係中國而家國家富強起嚟啦，印咗800套。好，一套而家喺港大呢個馮平山圖書館，一套喺我屋企圖書館收藏。好，咁講到呢一套書嘅悲慘遭遇嘅時候咧，好，你就睇到我哋整個中東咁多嘅文明佛像、各種各樣嘅像等等，各種各樣嘅文明嘅情況，個圖書館、博物館全部喺過去20年，因為美國中東政策打到散曬，打到爛曬。美國有冇半句美國嘅知識分子檢討下自己國家做咗咩壞事啊？個個都好似當自己係世界啫最偉大嘅道德傳道人咁，佢哋國家做嘅壞事，佢哋有自己檢討咩？佢哋無端白事去打伊拉克，話佢有大殺傷力武器。巴威爾總參謀長過身啦，就喺聯合國話呢個大殺傷力武器。嗱，咁樣打到伊拉克散曬，美國嘅知識界。世界的知识界包括香港，包括香港的所谓教授们，有边个谴责一下美国这样残害美国，这样来伤害伊拉克人民和这个最近叙利亚的人民？所以我就觉得弱国无外交，强权就是逻辑，他们讲的就是道理，他们可以长臂管理到全世界，什么都是不对。你比如说最近的全球的 5G 的抗争问题，正如我哋嘅外交代表傅盈講，佢話一支、二支、三支、四支都係你哋帶頭，我哋用曬你哋嘅，唔見得我哋嘅國家就俾你呢個美化咗啊？點解你咁驚一用我哋中國嘅5G就驚住俾中國影響咗咧？你對自己國家咁冇信心咩？嗱，呢個喺瑞士公開問嘅。點解你哋會咁冇信心？我哋用你咁多，唔見得我哋就會散咗，而你用我一下五支，你就覺得美國就會受到危害啦。嗱，呢啲咧其實大家只要冷靜啲想下，不外乎係一種制度性嘅競爭、文明嘅競爭。我唔想文明要決勝負，我唔想制度要決勝負，但係我哋嘅制度曾經好落後。所以就有辛丑和約、辛丑國子呢啲嘅幾十條中國嘅呢個不平等條約，到今日中國發展成咁樣。如果我哋嘅制度確有過人之處，你咪研究、了解、學習咯。我哋對於美國嘅制度嘅過人之處，我哋都研究、了解、學習。咁點解大家唔可以互相學習呢？我哋嘅管理層基本上都係哈佛嘅。咁我哋學得你好好啊，你咪派多啲人過嚟清華北大學嘢咯，睇下中國係點樣做咯。其實呢啲只要有種咁嘅即係胸襟，有咁嘅認知係冇問題嘅。國家強大，影響世界，幫助世界進步係完全好嘅。所以佢哋話要搞美式嘅自由民主絲綢之路，歡迎，只要人民歡迎，人民得益，請英美法去做啦。澳洲去做啦，加拿大去做啦，做多啲呢啲嘢，让世界人民得益，有咩唔好呢？吓，咁所以我觉得过去嘅20年好清楚啦。凡中国所到嘅地方就系建设，凡美国所到嘅地方就系飞弹，就系炸，就系破坏。嗱，呢个咧已经系统计学上得出嚟嘅情况噶啦。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